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2月15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10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花卉交易中心，发现玫瑰花价格已经随着节日水涨船高，平时3-5块钱的普通玫瑰售价8到10元，一种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红玫瑰单支甚至卖到40元。 被称为新国门第一路的北京新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于去年11月30号实现桩基开钻，经过春节期间的充分准备，已于近日全面复工。2月10号，记者从施工现场了解到，3条线路的4座桥梁集群的转体准备工作已经开始，预计今年10月进行桥梁转体施工。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月14号，一大早，大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就排满了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除了为新人进行结婚登记、免费婚检、特约颁证之外，在情人节这天，还有抽奖送婚纱摄影、领取玫瑰花、悬挂婚姻幸福牌等浪漫而又温馨的环节。而这些都是大兴区民政局免费为新人提供的。结婚登记处主任董淑丽向记者介绍， 我们举办这场活动，一个是因为今情人节嘛，虽然是西方人的节日，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新人们也特别推崇这个节日，所以针对我们青年人的需求，我们策划了这一场活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宣扬和谐婚姻文化，倡导我们这种勤俭办婚礼的这种移风易俗。我们现在呢，这个登记机关有这种免费的颁证仪式、免费的婚检服务，都是为我们青年人特别设计的。今天我们网上预约是98对，就是我通常都会根据网上预约来预估今天的那个流量，应该在250对以上吧。 平时婚姻登记处早晨几点开始办的？ 正常我们是早上9点。 9点，那今天怎么还提前了呢？ 主要今天看这流动的这个人，所以说 就是今天您看外边排队等待的人太多了， 对， 所以就提前了。 是因为我们前期昨天也开雇主会的时候也这么说的，就听命令吧，是吧？要看多少人来决定几点开。 那今天结束办理的时间有一个规定吗？如果外面还有等待的话，会不会再延长一下时间呢？ 对，一定会的。我们就是保证至少在我上班时间内的人，如果还有特殊需求，比如说提前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稍微等一下的，这种我们都会满足的，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在大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大厅的一个透明的房间里，更是充满了喜气洋洋的甜蜜气氛。这里就是为新人们进行特约颁发结婚证的地方。 那么今天的作为颁证师，我的职责是想颁发你们的结婚证书。在正式颁发之前，依据法律程序，首先我要确认二位的 身份和。 在特约颁证员的主持下，一对对新人分别来到台前，举起刚刚领到的结婚证，进行婚姻宣誓，而整个过程都会被录成视频，作为大兴区民政局送给新人的一份珍贵纪念。记者也对这里的特约颁证员孔杰进行了采访。 咱们这个大兴区民政局，像2月14号，今天我看这个简短的又庄严的这个流程，和往常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可能会在其他的周边活动上会有一些丰富，然后我们在颁证词当中呢，也会有稍微的一些改动添加。 都有什么样的改动和添加呢？ 加一些就是应景的话吧，比如说像2月14号情人节嘛，既然是情人节，那就祝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嘛。其实话语不重要，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态度还有热忱，我觉得能够感染到新人应该。 那您今天从几点就开始上岗？目前为止您主持了多少对颁证仪式？ 今天是7:30到的局里边，大概现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吧，主持了大概有30多个了吧。 比平时多一些吗？ 那当然。 大概多少？ 不一定，人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从台上根本下不来。 就是今天就等于就是从台上 下不来。 工作人员真诚热情的服务也得到了新人们的认可。 我看刚才这个小的流程还是挺隆重的，还很庄严。你们来之前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没有想到。 那刚才在上面读誓言呀，还有从这个颁证员接到结婚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呀？ 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 我心里也是比较激动的，确实没想到咱们民政局能为我们新人举办这么一个很隆重的一个颁证的一个仪式，确实为新人们做了很多实事，民政局再次感谢民政局。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花卉交易中心，发现玫瑰花价格已经随着节日水涨船高，平时3-5块钱的普通玫瑰售价8-10元，一种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红玫瑰单支甚至卖到40元。此外，名为七彩玫瑰白雪公主的玫瑰售价也在数十元。但专家提醒，这些花大多染色喷色而成，用质量较差的玫瑰制作而成，且上述技术不同程度破坏植物细胞，花期较普通玫瑰有所减少。又是一个情人节，花店再次被颜色品种多样的玫瑰花填满。在朝阳区亮马河附近的大型花卉交易市场，一家花店店员告诉记者，这些玫瑰都是这几天新上的，尤其是几个品种的进口玫瑰，平时一般不会进，平时很难卖出去，这几天过节，这几个品种才能卖得动。记者探访发现，由于节日效应，玫瑰花价格已经翻倍。以普通玫瑰花为例，价格已经从每支3-5元涨到8-10元。几种进口玫瑰，如一种来自厄瓜多尔的红玫瑰，单支价格甚至达到40元，一束十几支价格逼近1000元。市园林绿化局花卉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时节北方不生产玫瑰，目前市售的大部分玫瑰都是从云南空运或者是进口自南美。虽然进口玫瑰价格高于普通玫瑰花几倍，但销量仍不减。上述店员介绍，今年比较受追捧的是一种厄瓜多尔进口玫瑰，每支约40元。记者看到，这种玫瑰茎干更粗壮，花蕾相当于普通花蕾的2倍大。记者探访发现，各家花店花朵价格差异明显，尤其价格更贵的进口玫瑰。朝阳区枣园附近花店，店员介绍，单支七彩玫瑰约100元，但另一处的交易中心价格则约为其一半，售价50元。另一种名为白雪公主的玫瑰价格则相差数十元。 价格高似乎也挡不住市民购买的热情。记者在朝阳区一处普通花店看到，十几分钟内便有5位市民买走价格上100元的花卉礼盒。亮马桥附近的花卉交易中心有一处商家，满地是散乱的玫瑰叶片，一位顾客花费1000元购买一束玫瑰。他说，一年就过一次，贵也就贵点儿，买了就表达了心意。当然也有市民并不买账，已经踏入交易市场门口的一位女士刚刚问了一家价格便选择离开。她说，平时3块钱的玫瑰这2天涨了好几倍，过2天再来买。 不赶潮流。记者探访发现，部分店员热情推销七彩玫瑰、白雪公主等进口玫瑰。店员介绍，上述花瓣呈七彩色的七彩玫瑰为今年的新品种，是一种天然花。白雪公主则是经过特殊处理，可长期保鲜不掉色。这些花果真如店家所说是纯天然，质量好吗？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业处高工傅立说，七彩玫瑰早已不是什么新品种，让花由根部吸收染料染色而成，而白雪公主则是喷色而成，并不能达到永生效果。他说，染色或喷色的花朵都不是最好的玫瑰。此外，这几种处理方式也会破坏植物，减少玫瑰寿命。鲜切玫瑰花大多寿命为一周左右，选购过程中主要关注保鲜及花瓣。傅里说，选择质量好的鲜切花，并不是一定要买刚切的，主要看保鲜是否有效。如果根部较干，则保鲜差，寿命短，花瓣也是一方面。如果花头小，花蕊变黄，有可能是店主将外面的花瓣撕掉，也要谨慎购买。 本台消息，被称为新国门第一路的北京新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于去年10月30号实现桩接开钻，经过春节期间的充分准备，已于近日全面复工。2月10号，记者从施工现场了解到，三条线路的四座桥梁集群的转体准备工作已经开始，预计今年10月份进行桥梁转体施工。2月10号上午，新机场高速公路工程四标段项目的施工现场，洒水车定时穿过，水雾鸦雀浮尘。身穿橘黄色统一工装的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捆绑钢筋笼，为桥梁群的固定做准备。北京京投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是项目的建设单位。建设管理部部长张燕铎介绍，自去年10月底开钻以来，项目的拆迁放线及地上物清灯工作按照土储模式已经完成约19公里，土建标段全部开钻，累计完成桩基136根、承台1座、墩柱2根。工程预计于今年10月份进行上跨京沪铁路、下穿京沪高铁的高速公路桥梁、轨道新机场线大桥和团河路大桥的集群式大跨度桥梁转体施工。据了解，新机场高速公路起点为南五环团河桥东约450米处，终点至北京新机场北围界，主线全长约27公里，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到120公里，计划于2018年底通车。 张燕铎介绍，这次转体的桥梁集群包括三条线路的四座跨度为42到70米、重量达8900吨的大跨度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桥梁及公路桥梁。四座桥梁需要先在各自的基础上，在既有铁路两侧沿与既有铁路平行的方向浇筑形成梁体后，再同步转体约70多度，完成对既有铁路的跨越。由于场地狭窄，四座同步转体的桥梁旋转方向也不同。张燕铎说，新机场高速公路主路的两幅桥梁与团河路桥梁三座桥将按顺时针方向转动，轨道新机场线桥梁同步展开逆时针转动，四座梁体相距最窄部位仅约20厘米。该处工程将采用 BIM 新技术生成全过程转体推演，一旦出现误差或误判，能够清晰准确地计算出来。新机场高速项目包括7.9公里及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普通公路于一体的共构段，从上到下交叠3层，分别是新机场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线公路团河路，这在国内高速公路建设领域并不多见。建设期架梁高度超过20米，且多与轨道线交叉施工。张燕铎说，同时本项目拆迁工作涉及大兴区5镇2街道，在黄村镇和李贤镇域内穿越大片居民区，搬迁或安置工作量大，而且电力迁改也正在攻坚阶段。 京投交通公司目前负责牵头实施京霸城际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及新机场高速等三个项目共97条电力线路的迁改任务，所有线路迁改需要在年底前完成。张彦铎介绍，受南苑机场限高影响，电力线路还需进行相当长度的入地迁改，迁改线路之多是近年来北京市高速公路项目最多的。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2月13号下午3点半左右，记者接到郑女士发来的消息，称大兴金星路好庄子村发生火情，很远就能看到浓烟。16点30分，记者来到金星路好庄子村旁，看到浓烟还在冒，足有几十米高，村口也拉上警戒线，车辆和行人都禁止入内，十多辆大型消防车和多辆水罐车停在路边，据说是胡同路窄，无法进入。记者向安保人员询问火情，对方说只负责外围安全，严禁车辆进入，里面的情况不清楚。记者又问为什么这些消防车进不去，安保人员说要听里面负责人的指挥。记者观察到，这个村子有很多工厂，更多的是仓库，是物流园的聚集地，会不会是仓库着火呢？一位围观群众的说法证实了记者的猜测，他说他就在附近工作，下午3点多他正在屋里看电视，突然就停电了，出来一看发现是不远处的一个2层仓库着火了，火都烧了2-3个小时了，那仓库里面装的都是塑料制品。一位围观群众说，那仓库是上下2层，估计有近1000平方米。记者追问是否知道具体起火原因，大家都摇头表示不知情。17点30分，记者离开时浓烟还在冒，但比之前小了，还有消防队员扛着梯子往里跑，继续救援工作。 本台消息，2月13号元宵节的第二天，记者注意到某大型超市的蔬菜价格大都已经回落到节前水平，每年春节的时候菜都会贵个1-8毛的，所以我们家都是提前买好过节吃的菜。经常买菜的陈阿姨和张大爷告诉记者，就他们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几乎每年春节大兴的菜价都会上涨，但是节后不久就会回落。根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由于返乡、部分市场休息等原因，春节期间蔬菜价格较平时会有所上涨，但目前菜价已经有所回落，其中黄瓜、西红柿、韭菜、茴香等蔬菜降价力度比较大，菜花、茄子等基本与年前持平。要说节前节后什么菜的价格没怎么降，吃起来味道好、营养价值高的大蒜一定会榜上有名。目前超市的蒜价每斤还在9.98元。随后记者又来到菜市场和路边菜摊了解情况，每斤大蒜价格在9到10元不等。据卖菜的商贩介绍，大蒜在进货的时候可以进成包的，也可以进散装的，因为散装的样子有瑕疵，价格会稍微低一些。但是由于近年来大蒜产量低，蒜价大幅上涨已经不新奇了。 本台消息，大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庞各庄桥东侧，西距大广高速约1.4公里，南临庞卫路。厂区整体规划223亩，项目一期用地120亩，建筑面积将近3万平方米，建设规模包括一条固定式环保建筑垃圾破碎生产线、2套混凝土搅拌机组和1套无机料拌合机组，设计年处理能力100万吨建筑垃圾，并具有每年60万方再生混凝土和70万吨再生无机混合料的生产能力。目前这个项目各项工作推进顺利，已进入装修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即将投产试运行，届时将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正式规划建成的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 本台消息，减重负、增覆盖、变接驳，今年北京地面公交线网将有大变化，40条既有线路计划优化调整， 同时，新机场将配建公交场站，城市副中心示范公交服务建设启动规划，亦庄、昌平、平谷的区域化交通也将集体升级整合，新机场将配建公交场站。今年，本市将结合首都新机场建设，规划建设一批公交场站枢纽等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公交场站建设。公交车还将首次搬进立体停车场。目前，马关营公交场站已经开工，原来只有45辆公交车位的场地将改建为地上4层、地下2层的停车楼，可以停放近140辆公交车和200辆小车。这是公交第一座立体停车场。郭公庄等一批首末站、中心站也将启动升级建设。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老旧场站也将改造成样板间，实现场站设施现代化，提升场站信息化和安全防控功能，同时员工生活环境也将改善。还有一批虚拟场站将扩容，本市年内将开通更多的服务平台，推进出行引导、智能公交等信息服务，满足乘客个性化出行需求，远郊居民乘公交更方便。 与往年相比，今年公交线路的调整将走出5环，交通部门将制定副中心区域示范公交服务建设规划，通州、昌平、平谷、亦庄目前各自为政的地面公交时代将告一段落。目前公交已与延庆、房山和通州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与涞水县人民政府和保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快推进涞水公交制造产业园的建设，并加大京津冀跨域公交线网顶层设计研究，增加公交服务覆盖率。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此举将便利远郊市民享受同质同价公交出行服务。城区里的公交线路优化调整的重点是减重复增覆盖，尤其是要依据大数据信息化系统挖掘数据资源，精确掌握客流变化和需求，找准客流出行的主要节点。年内计划新开调整40条公交线路，2700辆公交车辆和生产辅助车辆年内将报废更新，更新车辆以新能源车为主。公交部门相关负责人透露，优先在通州区配备新能源等低排放公交车，实现在通州区内行驶的公交车基本更新为新能源等低排放公交车。同时，100余处公交场站将新添658个充电桩。随着西郊线、亦庄线现代有轨电车陆续开通，交通部门将研究有轨电车定点专线、旅游观光专线等不同运行模式，不同品质差异化客运服务新标准。公交部门还将积极参与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提高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效率和便捷程度，满足多层次差异化公交出行的需求。另外，公交集团今年将在120处公交场站、3000辆公交车上安装车辆进出识别系统，80处公交场站将安装电子围栏和一键报警系统。 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市环保监测中心了解到，2月14、15号2天，新一轮的空气重污染将袭击京城，预计空气质量达到中重度污染水平。元宵佳节夜本是迎来春节期间的第三个燃放高峰，环保部门的监测显示，元宵节白天全市的空气质量还普遍处于优良水平，但入夜以后大气层转为低压控制，风力减弱，湿度增大，扩散条件较为不利。记者了解到，今年元宵节与往年相比，峰值及污染程度较低，一方面由于前两天大气扩散条件好，污染浓度不高，另一方面，由于环保部门的积极宣传和市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元宵节燃放烟花爆竹现象明显较少。根据预报，从14号开始，受低压系统影响，中层升温明显，扩散条件差， 预计将出现一次重污染过程。十四号当天空气质量为中度到重度污染，十五号下午到夜间污染水平最高，预计为重度到严重污染水平。十六号中午前后地面转冷，高压偏北风影响，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逐步改善，预计本周五空气质量恢复良好水平。 本台消息，出游不必住在千店一面的酒店里，个性化接地气的民宿旅游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但由于缺乏相应管理办法，记者从市旅游委近日召开的2017年旅游工作会上了解到，北京市旅游条例即将颁布，条例将解决城区民宿和乡村民宿合法经营的执照问题，规定民宿可以办理工商登记，与条例相配套的民宿经营管理办法也将在今年制定。在北京的民宿中，有33家分布在东城和西城的四合院，经过评定挂牌为北京人家，取得了经营资质，八方游客都慕名前来。可这33家北京人家只是北京民宿中为数不多的正规军，民宿无照经营的背后是相关政策的空白，居民利用自有住宅从事民宿旅游还存在政策障碍。按照公安部门的行业管理办法，民宿需要旅馆与其所在建筑中的非餐馆部分之间要有隔离设施，客房区为独立区，与旅馆内的娱乐、商业等附属设施分割开来，同时还有经营规模、技术标准等制约，导致一些特色民宿不能申请北京人家。记者探访过京郊多个农家院，多数都是面积不大的自家平房院，而按照行业规定，从事民宿旅游要符合工商、公安、消防、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境保护等部门针对社会旅馆的管理标准。现实中一些农家院只有餐饮服务许可证。随着北京旅游条例即将颁布，民宿无照的老大难问题即将随之破解。草案修改稿中明确了民宿的概念，是指利用自有住宅结合本地区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生态资源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为旅游者提供休闲旅游住宿，民宿经营者进行旅游者治安登记，明码实价，推进民宿经营专业化。规定区政府可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接受成员委托，以自有宅基地的合法房屋从事民宿，还要简化程序，防止因过度管理阻碍民宿健康发展。对于民宿的客房数量，草案修改稿规定，城区民宿客房数为5间以下，乡村民宿客房数为15间以下。民宿标准和技术要求由市旅游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客房数超过上述规模的，按照国家和本市旅馆业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市旅游委副主任安金明介绍，与条例相辅相成的民宿标准和技术要求等细化环节，市旅游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中，内容包括民宿的消防、经营许可、卫生许可等方面，预计年内正式公布。这些新政落地后，北京民宿将有明确的标准和执行法规，相关从业者才能够踏实运营。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锦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望着天，你眨着眼，在轻柔的风间。天的夜，你闭着眼，让风筝断了线，自由地带我去冒险。